愣愣两翅儿忙啊，这才飞过了那扬子江啊。

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民意能不能挡风寒呐、啊？啊，民的病体可好转？可曾请医把药煎？这大娘说你是谁？我怎么听不准呐、啊？这一路说我是您的儿子，来到身边呐、啊。听话音，这老大爷睁开了昏花眼呐、啊，牵起身来就忙把话谈，说焦书记来的可真够早，你偏偏又赶上一个大雪天。焦裕禄说是毛主席叫我把您盼哎，感动得这位老大娘啊啊啊啊啊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，您看他呀二目之中热泪滚滚滴滴点点点点滴滴滴哎哎哎哎哎，湿透了衣衫哎啊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啊哈哎哎哎哎啊哈哈哎。手颤抖把老焦上下摸了一番啊啊啊啊，我两只眼睛看不见，摸摸你我心里也喜欢，老大爷沾沾热泪把书籍看呐、啊，桩桩往事都涌上心间呐、啊。在解放前也是个大雪封门日啊，恶地主催租讨债，他来到门前啊，他逼得我跳墙把债躲，我腿摔坏还落下了残，我只得溜墙根又把房檐穿呐、啊，哎哎呀哎，在破庙旮旯蹲多少天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，可今天又赶上大风雪呀，毛主席派来了县委书记问饥餐呐、啊、毛主席胜过了亲父母，共产党的恩德重如山，我说老焦啊，我心贴在了你心上啊，你心我心紧相连啊啊啊啊。

我送你为啥用扁担，这张桂兰听爹爹他问了我一番，我想起来呀，这一条扁担跟这爹爹饱尝风霜度过了寒夜，浮现在面前哦，旧社会您用它挑着哥哥去要饭，风里来雨里去受尽了老煎，狗汉奸用扁担也曾把你老人家打，多扁担抗枪爆您入了老监，阶级仇民族恨就充满了血和泪，归拦我呀壮壮那个尖尖都记在我的心里边呐。 这日子嗓子实在是太疲劳了，我是玩命的唱，这个我这样吧，大伙疼可疼可我唱一段新鲜的，你看怎么样？啊，搞对象啊，急坏他母亲王大妈呀，张玉华，他们约定好在人民公园去见面，这刘二婶带领着德发去见他，今天我也跟你们去，我想一想没过门的媳妇儿张玉花。二婶说她工作积极人品好啊，一百个人里也没有两仨。这王大妈

我在耳边响，忽听得一阵家业响，将左兵兵都挤满了中庭，一个个暗自排班，都来侍奉太守所上，忙把令行，声声连唤众郎将，在半步中闪出一代老英雄，我只见他 有好汉纵算他处处取来是为英雄，引人大锤高多猛烈，抢城内大四冲锋，上阵全凭三声弦，军中的大军马进太京，镇定城上那一员将，谁人把这儿赵子龙，长坂坡是英勇，救出额斗小英童，众将骁勇还小可最怕难扬，他叫卧龙，这个人扎出毛龙，先手断八王破千勇，这一阵惊破曹军的胆，就是一个诸葛亮也令人都胆怕心啊。 两旁看配卦，点起长弦五百兵，荣成。 且重，上不了马，去发软斩将风，老将催马往前进，见一个豹子二郎，结果就在刘平蹦。别人在城外安营扎寨，前人讨战在关城，黄忠马上心不悦啊啊！大胆的敌人，你们敢乱虎行？我想你们这远路而来，当西行人马。 得再唱一段， 接下来给您唱一段《博望坡》。 出山不白出来，带出俩花篮来，贺老师还得再唱一段。 接下来给您唱一段《桃花庄》。 舞台上当了和尚。